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六集。 朱韵细细品味刚刚林老头的发言，一不留神看到旁边李状元正在低头玩手机。李寻个子高，一双大长腿简直不知怎么摆放才好，刚开始的时候还知道收敛，后来越来越放松，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朱韵的地盘，到最后朱韵只能像个日本女人一样，两腿并拢收在凳子上一动不动。 腿好僵，好想动一动，这课上的好痛苦。 所以学习 C 语言首先要搞懂它的历史和特色。那么大家谁能谈一谈 C 语言的发展历史？ 林老头提出课堂第一个问题。朱韵平日不是在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的类型，但现在他实在太想活动了，手像不受控制一样举了起来。朱韵坐得近，林老头一眼就看见他。 这位同学， 昨晚预习的功效显现出来，朱韵起身流利地将答案背了一遍，回答一次问题浑身血液得到充分循环，就像上完厕所一样轻松。朱韵舒爽地坐下，一斜眼看见李寻正偏着头看他，似笑非笑。 是你啊？ 合着你才看到我？朱韵冲他点点头以示礼貌，然后看见李寻露出嘲讽一哼，再次低头玩手机。 所以说你们就是腼腆，刚刚我问有没有人对 C 语言有所了解，一个都不举手。 他看向朱韵， 你叫什么名字？ 朱韵。 林老头在签名册上找，然后打了个勾。 你就是课代表了。 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啊，老师。忽然一声浅笑，朱韵侧目，李寻还低着头，也不知道是笑他还是笑手机。第一节课主要讲基础知识，只是最后的时候教了一点非常基础的代码内容，刚讲完下课铃就响了。林老头也不压堂，扣上茶杯盖。 编写完程序的可以走了，电脑不用关啊，课代表留下检查一遍。 李寻放下手机，在键盘一阵噼里啪啦，说是一阵，其实五秒不到他就起身离开了。林老头把名册拿到朱韵这儿， 做完的打勾，没做完的打叉，辛苦你了。 程序非常简单，同学们陆陆续续完成。朱韵拿着名册，首先看向李寻的电脑，空格键运行，屏幕上瞬间出现一行字 Hello World。 朱韵看着看着，也不知道为何忽然就笑了。开学半个多月后，班级早晚自习的缺勤率已经高得不得不让班主任亲自出马了。朱韵早就料到有这天，并且他一直觉得，从金毛怪和蛋糕女的奇葩性格来看，班主任注定要打一场恶战。可出乎他的意料，这场战争刚开始没两天就和平结束了。那李寻他们老老实实来上早自习了吗？并没有。是班主任都管不了他们了吗？也不是。消息是方书苗告诉朱韵的。要说这个李寻真的是能想邪招，就在班主任找他谈话的前一晚，他将之前准备好的一系列文档资料上交到系部，然后第二天系主任亲自批下来建立一个大一新生的数字技术实践基地。这个基地主要有三项特权：一，归为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二，加学分；三，基地活动期间免早晚自习。朱韵听完干巴巴地发问， 所以这个基地应该准备24小时活动了吧？ 对呀，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 方书苗拍着大腿， 这样也好，一劳永逸，我再也不用担心出勤率了。 基地的领导人名义上是系主任， 但其实人老人家根本就没露几次面，剩下的全是李寻在管理。林老头倒是兴趣浓厚，挂名指导老师，有事儿没事儿就去活动中心看看。此事一出，戏里是一片哗然，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像雪花片一样飞来飞去，主题很统一，大家都在猜测李寻的家庭背景。八方人马各显神通，朱韵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一样的版本，每个版本都绘声绘色，斩钉截铁的宛若真理。日子一如既往地过着。某天，朱韵去给林老头送作业，碰到李寻正在跟他讨论问题。林老头戴着一副眼镜，正在操作李寻的笔记本，目光严谨的让朱韵不敢上前一步。终于他们讨论完，李寻夹着笔记本往外走，碰见朱韵扬扬下巴，漫不经心道： 哟，课代表。 嗯。 朱韵将作业放在林老头的桌面上，林老头笑眯眯的喝茶，心情大好的样子。旁边一个老师路过，对林老头打趣说： 您这学生可个性啊。 林老头哼哼两声： 传言好像很凶啊。 那都是扯淡，我告诉你们。 那老师手机忽然响了，冲林老头挥挥手，转身接电话。林老头一口气没顺下去，干脆扭头跟朱韵说： 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嗯。朱韵站了两秒。知道什么您倒是说呀。林老头开始讲作业的事，话题终了。一周之后，实践基地的事渐渐平息了，但李寻这简单上口的名字却不动声色地印在了很多人的心里。学长们提起他模棱两可，同届们提起他闪烁其词，而李寻本身还像之前一样，缺早晚自习，敲最快的代码，睡午觉，永远顶着一头杂草般的金色短发。实践基地的诞生受到诸多非议，但在往后的日子里，大家用实际行动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什么叫做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早上多睡一会儿觉，晚上多上一会儿网，对于还没有接触社会与金钱利益的学生来说，已经是最难以拒绝的诱惑。于是在实践基地成立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陆陆续续的有几十个人找李寻了解情况。李寻来者不拒，谁想来都行，谁报名都收，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最后甚至连方书苗都过去挂靠了。 学生会竞争压力太大，我得挤时间去校领导面前混脸熟。你想来不？我帮你跟李寻说。 谢谢，我暂时先不用了。 朱韵父母都是老师，在他从小受到的教育里，参加早晚自习是学生理所应当应该做的事，算不上痛苦。而且他到现在也没有弄懂那个所谓的实践基地到底是干什么的。对于传言所说是系里因为李寻家庭背景过硬而开的小灶，朱韵一个字也不信。为什么不信？不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事情渐渐有了变化。朱韵发现好多之前为了不上自习而去基地挂靠的学生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方书苗又带回了前线第一战况。 太扯淡了，项目太难，我们现在也就学了基础，才见过几个代码呀，就要搭那么复杂的程序，头都炸了。 很难？ 难。 方书苗斩钉截铁。朱韵有点想问是什么项目，但临时想起什么又问： 那人迪呢？ 就朱韵担任课代表的 C 语言一科来说，人迪的作业都是直接复制他的，看不出对编程有任何兴趣。一提起人迪，方书苗的语气明显含糊不清起来。 他呀，他没参加项目。 那怎么留下了？ 李寻让的呗，项目开始第一天就把他名字写进去了，也不管他来不来。 这样啊。 方书苗耸耸肩，然后偷偷瞄朱韵一眼，小声说： 告诉你， 任迪几乎天天晚上都去找李寻。 朱韵挑挑眉。 李寻也是，有好几次本来很忙的，但任迪一来，他放下手里活就走了，到半夜都不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神奇吧？哎，也不算谁都不知道吧，高建红知道，但不讲。 他边说边撇嘴。 切，神神秘秘，一男一女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成年人了，怕鬼呀？任迪也是蠢得要死，谁不知道李寻女朋友换得比衣服还快，他图什么呀？ 方淑苗说完翻了个白眼，施施然离开。朱韵一句话都插不上，实践激励的项目难度刷掉了九成的混子。另外一个值得考究的现象就是，这些人在回来之后就很少参与那些讨论李寻的话题中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老实起来，期中考试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